去林呢？你们没到七月家？ 没有，上午我们去。 何老师他们在那边，你先去，我就来。 高兴， 你也老多了。何老师， 西南长这么高了。 哎，你还认识我吗？ 你也来了。 同学们，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哎，什么呀？ 小又站起来 了。哎， 那不是我吗？ 哎呦，我 那不是我吗？瞧那傻样。 谁呀？启林呐。 哎，是那小子。 西南，你在哪？ 啊，剃光头的那个。 同学们，咱们开会去吧。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